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其實都有佢個道理喎，即係從呢、這個咁佢就講得更加簡單。當然佢就避咗嗰個 jet stream 嗰度啦 ，jet stream 嗰度其實係難理解㗎嚇，即係咁，所以好奇怪地啊，原來喺全球暖化嘅一路咁嘅過程底下咧，原來真係有可能咧係有啲特大嘅雪災啊嘅冷即係嘅空氣嚴寒嘅空氣都係會有嘅。咁、當然其實講真咧嚇，而家我哋都係啱啱過咗都唔夠一個月啦。如果你數翻2015年計呢，其實啱啱10年前，因為2005年呢，當時我好已經好關心呢啲議題啦，我已經係睇到有一套荷里活大電影，咪就叫做咩呀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就叫明日之後嘛，有冇睇過先？ 嗯，睇過啦。 係，其實明日之後呢，當時都令到好多觀眾係好混淆㗎、其實明日之後個大前提就係全球暖化嘅、但係佢你喺個大銀幕嗰度嗰個見到個影像呢，就係冰天雪地。係點解明明講全球暖化後嚟變咗冰天雪地呢？咁、其實我好似喺呢個節目都有講過㗎，就係話其實講緊大西洋嗰個嘅即係温暖嘅洋流啊，就叫做灣流啊 ，Gulf Stream 啊，即係咧佢基本上就喺大西洋嘅赤道嗰度形成啦，然後慢慢就向西啦，就去咗巴西嘅北部啦，然後去咗加勒比海啦，然後去咗佛羅里達州，然後就去咗美國東岸，然後去咗加拿大東岸，然後就橫過就變咗去冰島同埋英倫三島，甚至去埋西班牙嗰啲咁嘅地方，一個大嘅弧形嘅。但係呢個暖流咧，原來係調節啊，呢個北美同埋歐洲嘅北面啊，嗰個氣候係好重要，好重要。因為如果你睇翻個緯度咧，其實美國東岸啊，或者呢個英倫三島，甚至呢個法國、德國咧，那個緯度咧其實好高好高。如果按照佢離赤道嘅距離咧，佢哋嘅氣候咧應該長年大約都係好凍好凍，係唔會有温暖如春甚至夏天嘅。但係正正因為有呢個咁樣嘅灣流 Gulf Stream 嘅調節咧，就令到佢哋咧個氣候咧，其實係比正常係温暖咗好多啊。咁而佢嗰度電影一開場，其實佢有解㗎 ，Dennis Quaid 即係做老豆嗰個啦嚇、就 Dennis Quaid 咁啊，做仔嗰個咧就犀利啦，後嚟做咗段背山啦，同埋而家好多電影啦，做仔個都變咗係一線明星啦啊。咁個老豆 Dennis Quaid 咧就係氣候學家，佢一開頭其實有解釋㗎，佢就話因為格陵蘭個温度越嚟越升咧。大量嘅冰雪融化，格陵蘭嘅冰雪咧就唔似北冰洋喎，北冰洋就係喺海度喎，格陵蘭就喺陸地上面嘅喎。好啦，陸地嘅冰雪融化咧大件事啦，因為佢融化落咗海咧，第一佢就會令到海平面上升啦，第二咧佢因為係淡水嚟噶嘛，咁同嗰個灣流嗰啲全部係海洋嘅鹹水啊嘛，咁、原來佢話鹹淡水咧個密度好唔同嘅，佢、就會擾亂嗰個嘅。即係洋流嘅運作啦，係個運動啦。其實因為洋流好複雜㗎，我哋平時睇洋流咧，睇地理嘅書咧，我哋睇佢點樣喐法嗰啲係平面嘅啫嘛。但係事實上，洋流係立體㗎嘛，立體㗎嘛。佢除咗有平面嘅流動，亦都有即係垂直嘅翻動嘅個部分㗎嘛。咁總之咧，佢擾亂咗個灣流，令到佢大大咁減弱，甚至咧。即係其實而家講起上嚟，十幾廿年前已經有科學家提出呢個可能性嘅，就係話如果你格陵蘭啲冰雪融曬落曬海咧，咁咧嗰個灣流係有機會咧，我哋叫 shut down， 直情就係、即係停止咗、停頓咗。咁咧停頓咗咧，就真係可能會令到咧，即係北美啊、同埋歐洲啊、北部嗰個地方咧，就進入一個哇極其嚴寒嘅冰封嘅世界。而佢入面咧，其實有一幕我唔知你記唔記得，係講有一個嗰啲即係政府派去嘅，唔知咪啲巡航員定咩啦，就係、坐直升機去探下嗰度。喂，因為原來北面都有啲叫超級大風暴，咁樣咧，如果超級大風暴咧，就將北面極地嗰啲冷空氣扯咗落嚟。哇，有啲去到唔知零下幾多十度嘅。有一幕可能你冇乜印象啊，我印象好深刻，因為佢嗰個直升機落咗去，佢一打開個直升機門，即係嗰個飛行員一出嚟，就成個人成個變咗凝固咗啦。呢一幕你唔記得啊？哇！你翻睇下，其實 The Day After Tomorrow 係好睇嘅。係啊，咁所以咧，即係而家 The Day After Tomorrow 講嘅嘢咧，喺某一程度上咧， 又 係實現緊啊！得唔驚？係嘛？嚇！好啦，咁樣咧就其實時間都無多啦。咁我哋快快脆脆咁啊進入呢、這個主題啦。咁啊主題咧唔好再賣關子啦，都賣咗成個鐘啦咁滯啦。咁啊呢個黃沙萬里咧，其實我想講咧就係、最近喺香港即係俾好多人鬧爆嘅嘅題目就叫做一帶一路。咁仲抵死，即係好多人咧就將個大字咧就係、改即係大帽啊，大。 大胸围嗰个大，系，然后就一路咧，路咧就系露出个暴露嗰个路，一带一路，原来系2016年最新嘅即系胸围设计，一边就大，一边就露咁样啊！啲人真系好有创意啊！我哋香港人吓，咁当然啦，一带一路咧。大家知道啦，苦中作樂啦，咁就係、是、你知道啦，啱前嗰排咧就呢、是、個689咧就係、是、朗讀咗佢嗰個施政報告，讀咗幾個鐘頭，係、破曬紀錄，有史以嚟咁長嘅，好似20000多字，中間要休息㗎，中場休息，咁但係入面咧。市民真正關心嘅議題咧，全部都係落墨咧，就孤寒到冇得再孤寒。啊，我哋想最關心嘅全民退保啊，標準工時啊，強積金對沖啊，我哋嘅房屋政策啊，幾多年上樓啊，諸如此類，諸如此類咧，佢全部都係輕輕帶過，啊，即係係咁依交代算啦。但係咧，竟然喺入面咧，係講咗42次一個名詞，呢個名詞就係咩啊？ 当然 就 系 一带一路啦，咁啲人咧就叉叉声啦，唔使讲，因为对香港人嚟讲，一带一路系乜嚟啊？系嘛？即系你知我唔中意讲粗口啦，但系有好多人就会加埋啲粗口落去啦吓。咁、其实一带一路咧，当然就唔系新鲜嘅吓。就如果睇翻咧，最先当然就系由阿习大大习近平啦，中共总书记啦吓，佢、最先提出咧，应该系喺呢个2013年嘅時期咧，就已經係提出啦。而家講上嚟，即係兩年幾前啦，嚇、就喺9月、10月嗰陣時啦，係好似去一個國事訪問啊，唔知係咪去烏茲別克斯坦定邊個國家啦？咁佢入面係最先提出呢個概念，咁之後咧就反覆有再提咧，就去到2014年嚇，而家叫前年啦，就由李克強咧就正式納入咗喺政府工作報告嘅，就話係未來嘅一個好重要嘅即係開發嘅方向咁樣樣，咁。其實就照字面咧，又好容易引起混淆，因為你好多人路嗱，其實我哋知道就係講絲綢之路，係 路。 咁你以為路係絲綢之路啦，佢都係絲綢之路，但佢唔係講我哋平時認識嗰、那個 絲綢， 佢係講海上絲綢之路。一帶咧，反而先至係我哋平時所認識個絲綢之路。所以咧，一帶係指絲綢之路嘅經濟帶。 哦， 一路咧就係講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咁、兩樣嘢合埋咧，就叫做一帶一路啦。 咁嗰個21世紀係咪21世紀？先有嘅呢、這个海上丝绸之路， 梗唔系啦。海上丝绸之路咧、其实好耐都已经有噶啦，喺郑和下西洋之前都已经有啦。吓咁、当然呢样嘢咧就唔系归功于我哋嘅，系归功于阿拉伯人。 系 啊，因为有一段时间咧，好似11、12世纪啦，阿拉伯人咧就建立咗一个好强大嘅帝国。咁呢帝国咧，其实个海上贸易系非常之发达嘅。咁佢咧就系、是、真系一个中间人啦。啊，佢一面咧就系、是、将呢个欧洲啊，甚至非洲啊嘅嘢咧就运去东方嗰边、一方面咧就系将东方主要就我哋中国啦吓，东南亚啲嘢咧就运去西方嗰边吓，咁、咧就因为其实海上丝绸之路咧，某一程度上都系因为陆路嘅俾人截咗，咁、因为陆地嘅丝绸之路咧，讲真就差唔多汉朝已经开始噶啦，咁汉朝好耐噶啦，接近2000年啦，系嘛，2000年前已经开始有，咁但系中间咧系断断续续嘅，因为中间嗰啲嘅游牧民族啊，佢一强大嗰阵时咧。同你唔順超啦，講得俗啲啦嚇，佢就即係你就通唔到，通唔到咧，就即係俾啲人阻住咗咧。於是後嚟有啲人咧就係、千方百計啊做生意啊嘛，冇辦法啦。咁就不如我哋喺海上啦咁。咁、所以後嚟先出咗海上絲綢之路，就避咗陸地。咁陸地咧其實。講真，又係成也蕭何，敗有蕭何嘅。有啲嚟去阻擋嘅都係阿拉伯人嘅，有啲阿拉伯人就壟斷咗啦。咁、但係亦都咧有啲匈奴人啦，即係早期有啲匈奴啊，或者即係嗰邊嗰啲叫突厥人啊。咁、當然突厥咧，到最後就係佢封得最緊要啦，因為佢突厥人最後其實突厥我都講過，咪即係 Turk 咯 ，Turk 咪即係土耳其咯嚇。突厥人就係土耳其人啊嘛。咁但係後嚟土耳其咧，原來其實係有一個好強大嘅帝國。啊！但係因為佢俾西方抹黑啦，我哋又覺得佢係一啲喺 歐洲病， 係啦，嗰陣時都係叫做啲亞洲病夫添嘅，因為土耳其當亞洲噶嘛， 佢啲少數特權 係啦，咁佢就係咧叫做奧圖曼帝國 （Ottoman）。但係咧，你唔好睇佢奧圖曼帝國，我哋而家覺得即係好渣。其實佢係最輝煌個時間咧，佢個版圖你上網睇下，你打去 Google 或者去維基百科啊 ，Ottoman， 哇，嗰、那個版圖係大得好啊！佢就亞非拉。即係亞洲、歐洲、非洲咧，佢、涵蓋個面積係好大嘅，好大噶，同埋佢係即係維持咗講緊係300年以上嘅，咁、所以佢係絕對唔係一個即係小嘅帝國嚟嘅。咁但係嗰陣時奧圖曼帝國咧，亦都係阻咗嗰個絲綢之路啦，係嘛？好啦，咁啊講翻咧，卒之 就喺唔同嘅場合咧，咁啊，即係而家個中國政府咧就大力推行呢樣嘢啦。咁、目前咧嘅統計數字咧就話已經有好似超過60個國家咧，就係、已經答應啊，就係表示有興趣係參與呢一個咁嘅建設，叫一路一帶建設。咁咧就當然亦都有啲可能係國際組織嚟嘅。咁而呢60個幾個國家咧個總人口咧，原來我哋講緊咧係成超過44億人，哇，勁啊，真係。其實呢個人口已經係大過1900年嘅人口兩倍幾，因為1900年呢地球上面先係有16億人。咁當然你44億人入面呢，唔好忘記我哋中國差唔多去咗14億、啊，印度13億。 大部分係窮人。 咁就已經係27億啦，冇錯，諗好多人咁講囉。咁、但係呢講嗰個經濟產量啦，所以唔好淨係講人口。人口44億呢其實佔咗世界人口嘅63%。好啦，如果講嗰個經濟產量咧，就係21萬億美元，其實就佔咗而家世界嘅 GDP 咧係29%啫。嚇、咁啊差好遠咯，63變29啊，係咪啊？咁但係如果講貿易咧，又仲少啲添，即係如果講全球貿易入面咧，即係呢扎國家嗰個貿易嘅總額咧，就係佔全球嘅23.9%啫，23.9%，即係我講咧係即係四分一唔到啦嚇。咁、但係，以習大大角度睇啦，或者而家中央政府啦，咁當然佢就覺得咧，呢個其實係好有潛質嘅。係，我哋要發展佢。咁啊，好早期咧，亦都有啲評論人員咧就講到咧，呢個中國提出嘅一帶一路咧，有啲似美國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向歐洲所推行嘅叫馬歇爾計劃啦。啊，即係馬歇爾，即係個 Marshall Plan 啊，即係 Marshall 應該係一個美國嗰個將軍係咩？咁後嚟美國就係用咗佢呢個構思，因為打贏咗納粹德國同埋法西斯嘅意大利，咁、當然嗰邊就係日本軍國主義啦嚇，咁嗰個另計先啦。講翻歐洲，歐洲意大利德國戰敗國，咁啊叫做光復啦，打贏啦。咁有啲人就話其實美國你可以根本成個歐洲都納入自己，當然唔係就算唔係你嘅版圖，你都可以變咗自己嘅殖民地啊嘛，啊百分百係你嘅殖民地啦。咁但係美國冇咁做啊，因為咧佢當時係諗到一個更好嘅方法。而且咧，實際上咧，好多全世界當其時啊，係一個殖民地退潮嘅大時代啊，好多嗰啲即係民族嘅獨立嘅運動啊，當然好多好慘烈嘅啦，好悲壯慘烈啦，其實係咧就係即係前仆後繼啦。咁所以美國咧，佢覺得佢唔需要用呢套舊嘅方法啦，即係嗰個舊嘅殖民主義啦，佢用一個新嘅方法，佢反而咧。即係當然，你普通人咧咁睇咧，就覺得哇！即係佢大仁大義啊，即可以咁講啊，講得誇張啲。咁大仁大義就佢反而幫助佢恢復經濟，即係納粹德國、意大利同埋甚至日本，佢係不斷去泵錢嚇、就建設佢嘅經濟，等佢復甦。咁啊，復甦咧，其實到頭來咧，對美國咧係有好處嘅嚇。咁啊，嗱點解咧？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係再講啊。不過好似休息一陣翻嚟咧 ，Jeffy 有嘢講嘅，又有嘢講嘅嚇。不過唔緊要啦嚇，因為我會講翻嘅。OK。